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7集《有孕》一。三副班每天都要被送进来不少姑娘，这些姑娘有的还很年轻，有的已经人老珠黄，但只要被送进来，就意味着下半辈子几乎再也没有出路，等待他们的是深深的绝望和一个惨淡结局。今日也是一样，两个水灵灵的小丫头被丢了进来，在一众憔悴伪顿的女人中犹如两个嫩葱，同这里有着格格不入的别扭感。 嘿，我瞧着也不用打整了。 满脸横肉的妈妈挑剔地看了两人一眼， 模样生得俊，也是细皮嫩肉的，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罢了，带他们进茶室去。 两个小丫头早已吓得瑟瑟发抖，这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被任婉云关照要卖到九等窑子里的燕梅和水碧。燕梅和水碧二人自小服侍沈清，也算是丫头中得脸的姑娘，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，如今一路瞧见的都是人间炼狱般的场景，早已吓得眼泪都不会掉了，而那妈妈说的话更是将他们唯一的希望也打碎了。她说， 给我好好看着，别让他们寻死。 不能寻死，便只能如那些下等的风尘女一般，每日不停地接客。想到这些，燕梅和水碧不禁觉得天旋地转。三副班外头，此刻正走来一名男子，这男子相貌看起来还颇为年轻，通身气度倒也不像是做苦力的汉子。门口迎接的姑娘就道， 哟，这位小哥是不是走错了路？这是三福班，上头才是楼和阁。 言外之意便是，以这年轻人的身份，便是寻欢也不至于到这地方来，这都是最穷苦的人才来的地方。 那些有什么意思？ 年轻人却是压低了声音道， 你们这里可有些新来的姑娘？ 门口的女子一愣，随即心中了然，大约这人是没有来过下等的班，想寻个新鲜，这也不新奇，富贵人家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玩法，到三福班来玩，价格又不贵，谁都能玩得起的。他笑道， 这位小哥可是来对了，今日才新来了两个小丫头呢，是官家犯了错的丫鬟，以前都是跟着官家小姐的，模样生得水灵，哎，就是价钱要稍高一些。 带我去看看。 引路的女子带着年轻人进了茶室。三福班之所以是最低贱的窑子，不只是因为都是做苦力的人来的地方，更是因为这里的姑娘价钱很便宜，只消一碗茶的功夫，若是姑娘手艺好些，语气温软些，能让客人掏钱再一碟子点心，那也是本事。不过一般来说，来这里的客人终究只会点一壶茶，一来是姑娘们不愿意花费这个心神，银子再多都不会分他们一个子儿；二来嘛，来这儿的客人大多吝啬，根本不愿意多花一个铜板来。而今日这年轻人却是叫了一壶茶和一盘点心，这对于三福班来说已经算是出手很阔绰的客人了。那引路的女子连忙叫人将两个小丫头给带进来。燕梅和水碧已经被人强迫换了薄薄的纱衣，满心屈辱地来到了茶室。秋室里，他们二人都抖成一团，衣裳本就不能避寒，心中又怕得很。那引路的女子见人带来了，谄媚地对年轻人说道， 小哥请慢慢吃茶，奴就先退下了。 路过燕梅和水碧两人跟前时，还语气威胁道， 好好服侍这位爷。 但女子离开后，燕梅犹豫了一下， 见那年轻人始终没什么动作，小声道：“ 爷。” 话一出口，便感到深深的屈辱。他们从前在神府的时候，是二房姑娘的贴身婢子，莫说是在彩云院，就是在整个神府，婢子们见到他们二人都是毕恭毕敬的。如今却要被千人枕、万人骑，还要被陌生的男子凌辱，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拜任婉云所赐，是任婉云将他们丢到了这下等窑子，十几年的主仆情谊一朝灰飞烟灭，比仇人还不如。 你们想不想离开这里？ 只听那年轻人突然开口问道。叶梅和水碧一愣，随即回过神来，水碧还有些狐疑，叶梅却是激动的立刻跪下身去说道： 若是爷能带我们出去，奴婢愿终生侍奉爷左右，结草衔环相报。 对叶梅来说，留在这里生不如死，倒不如跟了一个男人，至少好过这永无出头之日的苦难日子。水碧被叶梅的话提醒，也跟着跪下身去： 求爷救奴婢们一命，爷让奴婢们做什么都行。 年轻人闻言，险些被嘴中的茶水呛了一口，有些不自在地扭过头去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神府的外院护卫莫晴。今日到这三府搬来，他也是奉了沈庙的命令。虽然也不解沈庙一个闺阁少女如何对京城中的妓院如此了解，不过今日他来还有要事，虽然有些尴尬，却还是得照做。 我可以买了你们的卖身契，你们也无需跟着我，放任你们自由。 莫晴开口道。叶梅和水碧闻言，皆是不可思议地盯着莫晴，他们不明白何以会有这样的人。来这儿的男人自然都是寻欢的，面前的年轻人看着倒不像是做苦力的。叶梅自来警醒些，她问道： 也想让奴婢二人做什么？ 简单，听说你二人原是将军府二房嫡出小姐的贴身丫鬟，为何会落到这般境地？ 水碧咬了咬唇，恨声道： 因着犯了错被逐出神府，然而我二人并未犯什么错，只是为奴为婢，主子说什么便是什么了。 直到现在，水碧都不曾透露其中的关键，想来还是对二房存了一些往事情分。莫晴开口问道： 那你们可恨？ 两人沉默了。恨自然是恨的，若是赐下一杯毒酒一了百了便也罢了，偏偏用的是这样的方式让人生不如死地活着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存在于世上。可他们又有什么错呢？那一晚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沈清莫名其妙的不见便是他们奴婢的错。虽然也心痛自家小姐出事，可是将所有的罪过都推脱在他们二人身上，怕是只有圣人才会心无芥蒂了。 想来你们也是恨的。叶梅，我听闻你有个妹妹在沈家二房院子里做二等丫鬟。水碧，你在沈府得脸，周围的姐妹也不少。 叶梅和水碧心中一惊，这人竟将他们的来路说得一清二楚。没错，叶梅和水碧被买入沈府的时候，当初说的是孤儿，那不过是为了将他们选上而刻意隐瞒了。叶梅的亲生妹妹在任婉云的院子里做二等丫鬟，水碧因为性情活泼，彩云院中多的是交好的姐妹。 世上没有白做的交易，我带你们离开，你们想法子告诉我沈府二房的消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